世界。

虽然你可以得到爱情，可以得到婚姻，可以得到优质生活，但如果得不到安全感的话，那这一切就没有什么用，对不对？生活呢，在富足的恐惧当中，还不如生活在安定的贫乏当中。你以为自己要的是一个爱人，但是到最后你才知道，其实真正想要的无非就是安心。所以呢，幸福不是努力去爱，而是安心的生活，对。 深了，这窗明怎么亮着？那不是这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了那一场梦。我想从一卷薄褪色的墙壁大雨洗过，每种景色最美，都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被南飞，不醉不归。小剑忘掉， 我经历 满 了 错，把我变成了煎熬， 我经历满了错， 把所想一点一划岁月无聊， 我经历满了错， 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因为你的美，爱从中一点不过烟灰， 烟灰 天白雪纷飞， 却 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 精粹， 当时好像会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墨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我经历满了 错和小剑忘掉， 我经历满了错， 把我变成了煎熬， 我经历满了错， 把所想一点情话岁月不了， 我 经历满了错，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我的战士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 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草里我犯了错。 小剑忘掉， 我经历满了错， 把我变成了煎熬， 我经历满了错， 把所想一点情话岁月无聊， 我经历满了错，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

在呀呀你心中就是 Just a fan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So why 如果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感到自己很委屈哈，证明你还是有底线的。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那证明你还有希望。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是你自己。你说呢？这里是品飞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飞，我们下小时再会。 每个城市每一条街行人相聚离别那个你掏心的人算不算有缘爱过就无怨无悔悲伤却也珍贵想念一场对不对难分别说你爱的真，陷的深，最后只有孤单是永恒。每当夜已深，泪已吞，往事一个个心好疼。你问我爱几次，伤几分，才要看穿幸福的可能？只怪世间太少有心人，却有太多有情人。